美就美我的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为他所爱的人。

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深白色二人组翻唱的《一辈子的孤单》。有时候呢，一首歌也像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一样，有故事的人总能在其中看到自己。比如之前有人问过赵雷，每次听《成都》都会哭，他到底讲了怎样的故事呢？赵雷说，当你有自己的情感时，这首歌唱的就不再是我的故事，而是你的故事。 Yeah.

我总是在说，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今天是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买单。那么在今天转型的时期，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技术升级。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龙野。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近日发布内部信，任命原手机部副总裁严克胜为集团副总裁，兼任集团质量委员会主席，直接向雷军汇报。同时任命张健担任集团质量办主任，向严克胜汇报。严克胜是小米第53号员工，2010年加入小米，任手机结构部总监。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表示，作为中国第二大电商公司，京东计划在2018年底前在德国开设办公室，同时计划在几年内把业务触角遍布整个欧洲大陆，挑战亚马逊，将首先在法国推出该公司的电商平台和配送服务，之后则是英国和德国。新浪财经节目上，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呼吁缩短学制，把12年缩减到10年，减轻家长和学生的负担。未来学生也有更多时间去学其他东西，女生也可以更早的毕业，能够更有时间去生小孩或者做职业生涯发展。新西兰一家信托公司在经过2个月的试运行后，正式实行1周4天工作制度。该公司 CEO 安德烈·巴尼斯表示，工作天数的减少反而提升了工作效率，未来希望通过努力让每个人都能享受该工作制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精湛的武艺真是无双，少林寺威震四方，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少林寺美丽辉煌，千年的古神秘的地方，嵩山有故，人人都向往，无数的故乡，迷人的地方，天下知名，万古流。 下午3点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尝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缘分中有巧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经典选了角，一起听资讯。我新奇据悉，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基金总收入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国内油价迎来今年第六次下调，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下调125元，柴油价格每吨下调120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省5元左右。美国加州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波热浪，据称日间最高气温会超过37.8摄氏度。印度尼西亚一所监狱有囚犯重金贿赂狱警，在牢房内安装空调、液晶电视和私人卫浴，在此案件中有多次狱警被拘捕。近日，北京昌平区文委与歌华有限合作的文化共享电视云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近40万居民可通过电视和手机终端享受文化资源服务。北京东城区举办国艺园非遗文化深度体验季，众多老字号、老厂家携拿手绝活现身，邀中小学生在暑期体验非遗盛宴。综艺《这就是灌篮》定档8月18号每周六在优酷和浙江卫视播出，周杰伦、林书豪化身领队重磅入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撑一生撑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信入世，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代替，争一生争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 千手不及，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动我，这洒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当那里已静像埋葬。春风粉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剑也未绝望，烟花马走，铁血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雨白未或千手不及，天阔阔雪漫漫，风吹动我，这洒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当那里已静像埋葬。 变成

周笔畅是天生的歌者，拥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嗓子，唱歌是饱含真诚的感情，细腻表达令技巧隐于无形，他能够唱出独特的笔势风格。周笔畅也许是华语乐坛里少数为低调的音乐人，出道多年，我们看到的人是那个单纯做音乐的纯真女孩。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亚威。我们的老板说栏目汇集了各类商业精英、企业领头人，他们可谓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立志要为所处行业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今天做客969老板说的嘉宾，深耕于航天领域多年，九天微星创始人 CEO 谢涛。 经典969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九天微星的创始人谢涛。我们九天微星呢，就是一家低轨的小卫星的星座的运营商，这个听起来比较拗口。那我们主要就是做低轨小卫星，让它来服务我们的这个生活。同时呢，我们也可能未来用小卫星来走向深空进行太空的探索。那么一说到九天呢，我们传统文化里就是说认为中国我们的世界有九重天，所以它是代表了一个很深邃的、很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微星呢，就是微小卫星的意思。那因此呢，我们是希望用我们的低成本的、快捷的、微小的卫星，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啊，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以后能够还用它呢去探索我们未知的世界。 航天事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开车导航去一个地方，过程中至少有三颗卫星在为你服务，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有越来越精准的气象云图与数据为你服务，收看精彩的上星卫视节目也离不开卫星提供的信号。地球周围3-4千颗的卫星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提供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便利。 航天其中一类往高精尖的这种技术去发展，去探索未知世界，去做一些比如说暗物质的探测呀、量子卫星啊这种科学实验等等。那另一方面向实用化、低成本、小型化这边去发展，去服务于更多的这种大众。我们恰好呢是做第二类，用卫星来更多的去服务这个我们的这种大众的这块了。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卫星应用，那么把卫星应用做起来以后呢，整个产业这个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那我们利用的卫星的这个遥感的照片的和各种数据，然后为农林牧渔啊，为各种期货呀、来做服务。我们聚焦于卫星通讯这块，就是说这个有两类，就是说一类就是这种宽带的互联网的通讯，因为未来5G 的话是三个大的方向，一个其中两，一个就是宽带增强，一个就是海量的这个物联网，聚焦向希望做这个宽带互联网的卫星。所以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主业的定位就是说利用这个低轨的小卫星来为这个没有基站信号覆盖区域的这些物联网提供这样一个链接的服务。 2018年2月2号，我国首颗教育共享卫星少年星一号搭载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它面向了建有卫星测控分站的中小学分享在轨信号资源，推动我国中小学航天科普教育的实践。这件航天领域标志性事件，也有着九天卫星在背后做出的努力。 少年星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小卫星，有多小呢？它实际上只有一个鞋盒子的那么大，它是一个我们叫立方体纳米卫星，是纳米级的这种卫星。我们在第一颗卫星过程中，我们是偶然的，就是进入到一个就是说航天的这样的一个卫星科普互动的这样的一个 STEAM 教育的产业。因为在做这个卫星的过程中，我们当时中国科协还宋庆龄基金会了解到，当时就问到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卫星，把我们整颗卫星的创意设计、研制、发射和这个测控的这个过程共享出来。我们就说那可以，我们开放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这个事情的影响力。那我们也有这个情怀，所有的队伍都完成了既定的任务目标。我们在海南文昌做了一个少年卫星的特训营，组织孩子们过来学习这个卫星的拼装。最后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创客马拉松，然后在12个小时，就是我们给他们卫星套件和各种说明，让孩子组队自己来拼装。在12个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都在那儿写作完成拼装一颗小卫星，很复杂的，有几百个零部件，还有各种软件，还有编程，所有的队伍都完成了既定的任务目标。有个学生就捧着那手里那颗小卫星，就对我们说：“你看，我们卫星我都能做了，其他还有什么事情我做不了？”就是极大的增强了他们这种创新的这种信心。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信，能够因为去做一些更多的创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打破了他们的一些固有的一些这种条条框框，让他们能够敢于去创新。 很多企业家都爱把创业的过程当作一场运动，一次比赛。有人觉得是登山，因为不到山顶就无法见到最美的风景；有人觉得是百米赛跑，不跑第一名就没人会记住你。而对于航天领域的九天卫星，谢涛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们希望做中国星际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开拓者。那我前段时间我们公司3周年，我就跟大家说，既然我们是做好开拓者，那你就想，因为我们 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很多石秀每走的一步都是一个前人唯有走过的道路，所以他肯定遇到各种艰辛困难迷茫是非常的多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少年行的玩法，包括我们年底跟这个卧佛小黄车一起联合搞了一个娱乐行，包括欧美的一些同行去交流，都发现哎，他们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很多事情我们也都是原创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想做开拓者就没有舒舒服服的，对吧，你是要去趟各种路的，你要设各种险，有各种坑，那你就有这个使命，你就要去为这个目标去奋斗。我们这个类型啊，是更多的是偏这种硬科技的，而不是这种互联网通过用户啊迅速的聚集啊，很快的爆发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类做硬科技的这类企业，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又有耐心，要有这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这个准备。我们不是一个百米的这种赛跑，我们是一个马拉松。对于我们这类航天类的企业，它是一个马拉松，它是需要你做铁人三项，你长期的坚持下去，不断的精耕的细作啊，不断的这个提升各个方面的能力，然后最后可能你只要跑完了，你不一定是第一名，但是你跑完了这个马拉松，你也可以拍张照发个微信，很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类创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最后在精神上和行动上还有这个体力上都应该有很高的忍耐性啊。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持人亚威，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Jenny，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最好了。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三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啊，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些祝福。一个人回家的路，千万不许哭。爱情原来距离孤独，近的只有一步。把深爱 看起来多一些的选择，好一些的机遇和从天而降的运气，就像是地窖里熬过无数个昼夜悄悄发酵的酒，人们以为它是天然的佳酿，却无人发觉它经历过的选料、滤汁和发酵的过程。其实人生再苦，也苦不过一眼能望到毫无变化的未来。人生再难，你拼一拼，也许就能好过一点。今天久了久，我新奇，愿你星光灿灿，满心欢喜。如果不能，也祝你能竭尽所能，了无遗憾。 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也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 自己唱，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969精英有话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秉恒。 首先讲，在这个专业修炼的路途中，并不都是枯燥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兴趣的，就自己有个想法，最后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有可能整个过程是比较枯燥的，我觉得你围着一个比较有兴趣的目标，克服一点枯燥，也是一个少安无躁吧，应该是啊。 八哥出行 CEO 孙杨， 那大家出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能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就是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在城市里边应该采用这种共享出行的方式，它又能节省道路资源，又能节省停车资源，并且呢，我们采用新能源汽车替代这个燃油车，就会减少这个排放。因为新能源汽车它是零排放的，对，那逐步替代以后呢，我相信，无论是这个城市的空气，还是城市的交通，都会得到改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 博物馆首先它是个教育机构，移动的学校，博物馆最重要的，不仅仅为了好看，你要把你的收藏通过知识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应该首先在专业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够做到好看。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我是金涛，来关注今天内容。1841年7月25号，清代学者文学家李兆洛逝世。1886年7月25号，重庆教案发生。1894年7月25号，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46年7月25号，比基尼泳装首次亮相。1946年7月25号，中国知名教育家、学者、思想家陶行知逝世。1974年7月25号，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逝世。1978年7月25号，英国奥德姆总医院第一位试管婴儿出生。1983年7月25号，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郑万钧逝世。1992年7月25号，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2005年7月25号，中国外交家陈新仁去世。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金刀，我们下期再见。 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